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燕婷。那同时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还有两个女人，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 Rebecca。 我是丁丁。 好，今天我们三个女生呢要聊一下关于一个男人的事情。这个男人叫做张默，他你可能有一点不熟悉，但是他的爸爸张国立你一定知道。而且关于张默，他的新闻传出来没几条是好的新闻。那就在上个星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啊，北京市公安局在他的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这样通报了，他说演员张某等因为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查获。那这个通报就说呢，演员张某和音乐人吴某某还有周某三个人因为吸毒被警方查获，对于吸食大麻的这个违法事实是供认不讳。我们首先来听听当时的这个抓获现场的一个片段。 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证实，根据群众举报，演员张默以及两名音乐人吴某某、周某因为吸毒，于2014年7月29号被警方查获。 是那个吗？这里什么呀？ 这是叶子。 什么叶子？大麻。 张某，男，32岁，演员。吴某某、周某均为音乐人。据张某交代，三人系朋友关系，曾十余次在其本人或吴某某居住地吸食大麻。经初步审查，三名嫌疑人对吸食大麻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三人尿检均呈大麻类阳性。目前张某、吴某某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海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周某因吸毒被海淀分局依法行政拘留，警方正在进一步工作中。另有媒体爆出，演员张某正是张国立之子张默，这也是2012年张默在顺义家中吸毒被抓后第二次被警方查获。 觉得你这吸食毒品的行为是违法的？ 是违法的。 认识到错误？ 这也是大错 啊。 你们冲进来抓我，当然认识到错误。 大家不知道听清楚了没有，这个警察进去了以后，他最后就问他，你认识到错误了吗？然后这个张默就很小声地说，他说认识到错误了。然后呢，那个警察没听到，说然后说啊，然后他说了一声，他说你们冲进来抓我，我当然认识到错误了。所以张默给我们的一个新闻都是吸毒啊，包括之前他2003年打人的事件，所以他这一次的再次吸毒，你们觉得惊讶吗？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声音没有很诚恳的感觉。 对吧，您都听出来了。 好吧，就是那我都被抓到了要怎样的感觉。就是没有觉得说他是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错，他只是觉得自己是被抓到而已。 而且我其实对于他这次在吸毒，第一反应是有点惊讶，心想为什么当时闹这么凶，你又吸毒了，又被爆出来了。但是其实仔细一想的话，回想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包括打人，就是打当时在好像北艺的女朋友是吧？我记得好像是，然后打女朋友要吸毒什么，我想想看，其实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出乎意料的。 嗯，我们首先来这个备份一下，当时2003年的时候打人的事件，2003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张国立的儿子张默其实也11年之前了，他那个时候才是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他那个时候出来的新闻就是跟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读3年级的同校的女生童谣发生了私人纠纷，然后大打出手。所以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觉得哇，张国立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儿子。然后到了第二次事件，就是2012年的，就是前两年1月31号，刚才这个新闻里面也有说到了，那就是顺义的警方，然后在这个顺义的一个别墅区里面抓获正在吸食大麻的张默。而且在那一次事件之后，张国立是给出了非常诚恳的一个道歉，他说体谅我作为一个父亲，也请大家原谅这样的一个孩子。当时说实话，我看到这样的话是有一点感动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一次他再出来说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我们还能原谅他吗？ 我说实话，当时他站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好不容易，就是你在娱乐圈里这么有地位、响当当的人，因为儿子做了吸毒这样的事情，要出来公开道歉。包括好像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好像张国立当时也有出来道歉，就是感觉他养了一个儿子，但是儿子一直在给他就是制造麻烦，让他出来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嗯，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未必可能会出来道歉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这么多天了。 我觉得比较悲哀的是，因为所有的那个国内的媒体都是说张国立的儿子， 对， 张国立之子， 张国立之子， 好像他不管做什么，他都会标，就是他父亲都一定要被标上。 对， 就是如果在国外的话，你其实你过了18岁，你就是一个成人了，嗯，其实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应该跟这个父亲啊什么有关系。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就是文化上的一个， 哎，我觉得瑞维卡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张默现在已经是32岁，都不是一个小孩了， 啊， 他出了这样的事， 啊， 大家都不会带有一个同情心，哦，好像是闹着玩这样子的，他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成人了。所以当他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看最新的一个调查，就是60%的网民对于他再次被抓的消息并不意外。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说张默啊，你是把老爹气死的节奏，很多人觉得他这是很坑爹的一个星二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看关于这个坑爹星二代哈。也有人说是张国立在之前的这个挡刀，然后导致现在张默再次复发的这样的一个原因。Rebecca， 你觉得在国外年满18岁的这些明星们，如果他们老爸出来挡刀的话，会有用吗？ 没有用，因为就是一个个人你要负责任啊。虽然老实说在这个美国或者在加拿大的话，大麻其实还算是一个非常小 case 的一个毒品，嗯，它其实只是算一个 recreational 的一个软性毒品，还没有到那个什么 cocaine 啊那种那么的严重。在国外其实大部分你只要那个你吸大麻，只要你不开车，就是不要做一些其他再犯法的事情。 但是是犯法的吗？吸大麻， 吸大麻有一些州现在是不是犯法的， 哦， 那个， 就是比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对啊，就不是犯法，除非你是身上你藏有超过一个量的，他可能就会怀疑你是贩卖的。如果那个州是不能贩卖的话，你就是犯法。但是在国外的话，一般通常你超过18岁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是个人你 mess up， 他不会说你是因为你可能什么家庭的教育有问题啊，这不会。但是我觉得像可能华人的文化里面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应该跟家庭有关啊，可能 会给你一些分析。 对啊， 对，这个我觉得你提到的一点也是我们现在在关心的，就是说当张默再次吸毒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明星吸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娱乐圈就是一个黄赌徒的圈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而且其实在张默之前，就是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1到2个明星被抓之类的，就已经突然一下让大家觉得哇，这个圈子原来是这样的。 在那2014年的上半年，我看到有一条新闻是说，据说已经不完全统计，已经是有8位明星然后因为这个吸毒而被抓了，而且呢这些吸毒都是这些人呢都是后来以后变得炙手可热的一些人，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现象就要值得我们关注了。8个人，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哎，从编剧、导演、演员、歌手、音乐人等等等等各个方面的都会有。那大家都会说，寻找创作的一个灵感，这个是宁财神当时他说的，对不对？ 嗯。 然后宁财神被抓的时候，他说：“我是编剧，我不适合做目前的工作。感谢黄孟两位老师，让我打着瞌睡混了一年。”当时他在这个《非诚勿扰》录制节目的时候，据说他是打着瞌睡混了一年，嗯，我不知道为什么观众什么都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啊。但是根据最新的一个消息呢，也是在张默这个事件出来前两天，后来一天8月1号的时候，他再次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记者余记就想去采访他嘛，然后他就说，我等一下下面私下跟大家聊。而且他当时的一个精神是会非常的焕发的，容光焕发的，大家都觉得，哎，怎么吸完毒之后是不是人气还在飙升呢？ 哎，我发现确实有这个现象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年是孙兴吸毒被抓，就是台湾的一个演员被抓了之后，按理说他好像是会就是感觉吸毒以后一定会声名扫地，然后从此就没有活可以接，没有通告可以接。但是据说其实他在很多很多的夜店的身价是因为他吸毒被曝光之后大涨，而且炙手可热，他出现的场子的夜店人都很多很满。 嗯， 如果明星吸毒，因为吸毒然后被抓，然后之后变得更红，这绝对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人群，他们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他们是明星或者是明星的二代。我们首先来采访一下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娱乐记者。那我们今天就采访到了一位娱乐记者，叫做王可。我们听听稍早之前的访问。王可你好。 哎，你好 啊！我们今天说这个张默的一个吸毒的事件，我知道你从事的职业跟这个娱乐新闻方面有关系。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会感到惊讶吗？ 当时跳出来还蛮惊讶的，因为他时隔两年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就是当时那个网页弹框跳出来的时候，还蛮惊讶的。 那其实上一次张国立有说过为他的儿子请求大家的原谅，你觉得张国立作为就是在大家心目中比较重要的或者是分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位演员，您觉得这一次他儿子再次吸毒了，还要因为他的这样的一种举动为他再次道歉吗？ 是因为上一次道歉呢，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虽然张默他自己吸毒，可是他的爸爸张国立在娱乐圈当中的口碑包括演技都是人尽皆知的，所以他当时道歉呢，很多人，我相信很多媒体包括一些舆论都是看在他父亲张国立的面上，所以之后呢没有再做过多的炮轰，因为他当时也是非常诚恳说要给迷途青年一个机会，然后包括也是给父亲一个机会，但是这一次呢他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出来道歉，反而就是在国外忙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张默毕竟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已经32岁了。那张国立虽然是父亲，但是他同样也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成长。如果他这一次再为一个儿子作为成年人来买单的话，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害他。 那张默其实他也算是一个新二代啊，那他在公众心目中也算是有一定的地位。你觉得他这一次，再犯吧，公众还会原谅他吗？ 我觉得不太会，因为张默他本身呢在娱乐圈毕竟不是说星途走得非常的顺遂，他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永远是在演一个小人物，好像没有这样大红大紫的机会，就一直比较沮丧，可能这也是造成他吸毒的一个原因吧。他因为本身星途就走得很一般，再加上他在这个吸毒事件之前其实有好一阵子都没有出来在公众面前，所以已经慢慢被人家遗忘了，而且再加上他这一次是二进宫，而且他在平时在圈里其实口碑人缘都很一般，比如说有几次我的朋友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好几次都传他是耍大牌，比如说跟记者交谈过程中他用手机发短信发微信，或者就是怒对媒体给媒体竖中指，或者是用手机反拍这个采访他的记者，其实他的那个口碑其实一直不太好，所以可能公众这一次不一定会再容得下他。 那包括你们的工作的关系也会接触到一定量的这样的新二代，你们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自己是新二代才会做出这样的一种举动，这个里面有一些关联性吗？ 我觉得没有因果关系，因为包括我们去采访一个就是有一档亲子节目，然后里面的新二代其实大多数都还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因为他继承了父母的一些演艺啊表演歌唱的一些基因，所以他们其实更加应该更阳光来面对，因为有这样的物质包括精神的财富。但是呢也不能否认，因为新二代他本身因为父母的关系可能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在那，可能要比一般的富二代可能关注度更多光环更耀眼，所以他们可能会如果说是太成功的话，那就会可能造成比较骄傲，那如果说像张默这个情况，他可能演艺事业超过不了他的父亲，他也会产生一定的负能量，然后最终走上这个吸毒的道路，但是我觉得这个具体还是因人而异的。 刚才谢谢王可的这个连线啊，他就提到了一点，是不是因为他们是新二代，然后在父母的这个光环底下他们更容易出事呢？那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负上责任，这个之间有没有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三地化新闻正在继续当中。Act aloud the way you appear my every 三 D 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燕婷， 我是 Rebecca， 我是丁丁。 好，今天我们三个女人在讲关于这个坑爹的新二代，到底这些坑爹的新二代，他们的爹是有没有责任的呢？现在不是都进入到一个拼爹的年代了呢？为什么新二代他们本身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可是最后的结果在坑爹呢？你们觉得他们爸妈给他们最好的一个起点，就是说他们比普通的人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有更高的一个台阶，为什么造成后面的结果是反而不一定是最好的？跟他爸妈有关系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赢在起跑点的。 好，是吗？ 没有一定，因为现在像香港的有一些新二代，他们其实也没有要进这个圈子，像很没有，我先说他们就是没有要进这个圈子，但是因为他们是 娱乐圈，你指的是 新二代，所以他们呢就很可能一些什么私生活啊，什么 Facebook 的照片啊，只要是比较露的，或者是跟其他的男或者是女生跟男生站得比较近的，他可能就会在八卦周刊里面上被写得很难听，就是可能什么很开放啊，很 open 啊，这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跟刚刚你采访的记者也说，他们就是被审视的那种眼光是更严厉的，就是说有时候他可能跟他没关系，只是可能他爸爸或妈妈是明星，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想要进这个圈子，但是他们还是被拉来审视，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被放大的。 嗯，这个不仅仅是明星的这个圈子了，包括像 名人啊，也是 CY 的女儿不是前段时间出事，她可能对于这个在 Facebook 上面的一种抱怨， 对， 也会给大家形成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些公众人物的他们的一些子女被曝光在这些媒体下面，会不会形成一个叫名人二代的综合症？那很多人就会对他们比如说做错事情产生一定的同情，你们觉得该同情吗？ 同情的话还是要看他个人的行为，我觉得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同情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也不能说什么事都是因为我是这样的背景出身，所以我就一定要走上这样的路，一定要吸毒，或者是 一定要成为很成功的明星干嘛的，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个人了。 没错， 我个人觉得就是新二代一部分的新二代可能会走一些弯路，或者是陷入一些负面的新闻，我觉得本身和他们的父母教育是有一定的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新二代就是都赢在起跑点上，但也不是所有的新二代最后都走向一个不好的方向。那可能就是我们平时了解到一些可能比如说吸毒啊，或者私生活比较乱混乱一点的好多新二代，可能你会发现他父母在早期是离异的，然后可能爸爸或者是妈妈又再嫁，爸爸又再娶，然后可能就觉得欠孩子，以后就会大量的给他钱，然后不对他在思想上 纵容 对，但也会看到一些很成功的新二代啊，比如说一代本来就已经很红了，或者是已经是在那个领域很 top 了，但是发现 我们之前有上过那个娱乐大王牌，就说谢霆锋是这个新二代的代表， 正面 对 不对？他是典型的正面代表， 是非常正面， 他也有叛逆的时候，而且其实谢贤早些年欠很多赌债，然后谢霆锋很早等于就卖身给英皇在帮爸爸还债，但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至少到现在为止是正面大过负面。 对，我看过他在这个科技大学的一个演讲，我在看之前没有预想到他可以讲得这么好，因为我以为是一个明星的这种演讲，但是他完全是一个公司的 CEO 的角度来讲的。他就说当时我们公司有多少多少的人，然后其他地方要用高薪六倍的高薪去挖，但是他说挖不走一个人，然后他就讲了他的一种治理的理念，我就觉得哇，这哪里是一个明星，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典范，而且他还有明星的光环。所以呢，经常在讲到像这个张默啊还有李天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把谢霆锋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刚才 Rebecca 讲了，他说张默在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前面要加上张国立的儿子，但是现在谢霆锋已经不说谢贤的儿子，还经常会说谢霆锋的爸爸谢贤。 对啊，他们现在有什么回应的话都会找那个谢贤或者是那个迪波拉嘛，但是通常都会说就是谢霆锋的爸爸或妈妈这样子，已经不会说什么谢贤的儿子。 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虽然谢贤在他那个年代是最红最红最红的男明星，但是他很快很快很快他 感觉就不怎么出来， 衰落 就衰落的比较快，不像就是张国立他可能 长青吗， 长青的感觉，对，再加上可能张默自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出来， 嗯， 对， 我觉得跟家庭的教育还是有关 系 吧，啊，看到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记者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叫这个罗秀春，这个很让我联想到了这个李天一的妈妈所以呢那个罗秀春一直是就是拒绝回应的，然后呢据说当时他跟张国立离婚之后，这个6岁的儿子就归这个他的妈妈抚养的，然后他的妈妈为了他就再也没有嫁人，而且你可想而知张默他从小的生活在爸爸的光环之下，而且父母的这个资源肯定是给足了，所以当这种资源给足了以后，我们就会觉得说他们是站到世界上的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很早就有了一个特权的思维，我要进入某一个圈子的时候我有爸爸打招呼，或者是我要进入其他行业的时候我的叔叔是哪里哪里的人，这个会给大家形成了一种印象，就是说这些新二代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达成某种目的，那他们在他们自己是不是也是在做某些时候的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呢？ 但是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就算我再怎么努力 也超越不过了， 你们也是这样想我的，那我干嘛要努力呢？ 就是说这个压力跟机遇是并存的， 对啊， 是吗？ 对，就算我很努力，但我真的是有才华的，但是呢大家都可能会说啊，他一定是因为爸爸跟他弄好关系啊，所以他才可以接拍到这一部电影之类的，他就觉得说他怎么样努力都是很像有点白费，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压力的所在，但是也不一定要吸毒啦， 对对对，有这样的一种矛盾所在，所以我们发现每一个出世的这些明星二代啊，他们会给出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们生活上目标很迷茫，然后我们精神很空虚，没有信仰，你觉得这种借口成立吗？ 我觉得不成立。 为什么？ 就像如果你要是觉得想通过吸毒才能找到创作音乐的灵感，才能演好一部戏的话，那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工作都是要靠灵感的，比如说设计师 我们也很需要灵感， 对，我们需要灵感，然后可能甚至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在发现就是发明某样东西，或者是就是找到某一个原理的时候，他也需要灵感，那是不是每个物理学家也都有去吸毒呢？ 嗯，所以你可以归结为说是他们的这种精神上面的怎么说，是信仰不够， 他们就是主要是我觉得还是借口了，就是你当你已经接触了这个毒品之后，你就一定会有借口一直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可能那个大圈子的那个氛围在哪里，就是可能你原先是没有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发现周围都在做的时候，再加上可能自身的自控力稍微弱一点的话，很容易会被就是带进去。 在这个李代沫这个案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他的一个主审法官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吸毒已经成为部分新人入行的一种捷径，那有很多娱乐圈的人士他们其实也会多少透露说，如果你不吸的话你就被这个圈子排外了，就像是我听到的一个传说没有证实啊，就是说时装界的男士成为 gay 的话更容易往上爬，那这种这个圈内的一种压力会不会导致他们更多的，然后这些不论是新二代也好，或者是娱乐间的年轻人也好，甚至是对于社会外面年轻人的一种影响也好，吸毒是成为一件很酷的事情，尤其他们吸完毒之后可能还会变成一种商业价值， 会有 在90年代的时候，我要说一下，在好莱坞这个 cocaine 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事情，虽然是不是啦，我在这边说一下 就被认为是 被认为是很酷的事情，所以呢在90年代的很多影星好莱坞的他们其实都有这个毒瘾，就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社交的场所他们一定要吸毒来可能才会变得自己变得比较放松，才可以交到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会用这种方法来去跟别人去社交，因为你在一个很忙的状态，可能你自己讲过什么，或者是跟所有人都变成好朋友这样子。 嗯，在北京不是以前就有传说说有这样子的一种吸毒的圈子，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明星啊，包括李代沫啊，还有这个黄海波啊，还有这个张元啊，宁财神啊，已经在2014年这么几个月啊，3月到现在没到半年吧，已经有包括像什么张耀扬，还有这个何盛东，还有这个郭美美，最近出事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是圈子的压力也好，还有对于这个圈外人的影响也好，我们稍后来继续讲这个坑爹的新二代，或者是现代的一些网络红人演艺明星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好，一会儿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擦干残留，不过就是物理变化。你说过要承托，在感情里舍不得是种坏习惯，却没说非你陪伴不可。每个断层的孤单是自己的功课，第一次是我不晓得，第二次是他不值得，然后呢，下一次呢，你才是我真的舍不得。每一次都牢牢记得，每一次哭都豁出去了，因为你陪我把失去哼成歌。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地化新闻，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我是 Rebecca， 我是丁丁。 我们今天要从张默的这个吸毒的再次吸毒的事件来看看这些坑爹的新二代。当然了，也不仅仅是他，还有很多刚才说过了，2014年的这个演艺圈里面，三月份的李代沫啊，五月份的黄海波啊，六月份的张元、宁财神，七月份的张耀扬，还有何盛东、郭美美、张默。其实就这么屈指一算，光光的半年的时间里面，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那我们大家不禁要想，当这样的事情一而再的发生，但是公众对他们的容忍度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严苛，好像容忍度挺大的。对于演员们来说，他们是不是进了一趟拘留所就像是演了一场戏一样？当他们出来之后，他们的身价会不会再次更高呢？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 刚才有说那个 Lamo 的这个主审法官，他说这个吸毒成为部分新人入行的一个捷径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张默，其实他在一二年的时候，他被那个不是行政拘留13天嘛，然后他第一时间就发布了声明，他说了6个对不起，然后跟公众致歉。包括张国立也在一个访谈里面谈起这个儿子当年吸毒的事件，还为他的儿子来揽责啊。但是现在我们看那封致歉信，是觉得有一点讽刺的意味的。如果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个环境，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容忍度也挺大的？好像我们很容易原谅明星了呢？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公众的对于名人的容忍度是还算是比较大的。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像文章的那个事情，就是这种传统的道德上的问题，可能一下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观众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消化。但是像类似于像酒驾、吸毒这样的事情，会让人们觉得好像你只要第一时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你也进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刑拘啊，或者是坐牢之后，你放出来以后，只要你不再犯，然后但是你又通过在吸毒或者是酒驾这样的事情连续可能一个月半个月不断的出现在娱乐版或者媒体的头条，增加了曝光度，其实对于演出商或者是商家来说，这些人的商业价值是有增加的。但是我就说到张默为什么这次吸毒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之前的道歉，就是因为他这已经是吸毒的第二次了。这一次公众对于他的容忍就应该不会再像第一次那样。 尔贝卡觉得国外的这个容忍度会更低一点吗？ 其实也还好耶。 我其实觉得华人的社区是还蛮爱看那种什么浪子回头的戏嘛。所以大家觉得只要浪子回头的话，就是一个很正能量很正面的一个故事，还值得去那个借鉴。 西方浪子回头博不到同情吗？ 我觉得西方还是在商业考量上，像我刚刚讲到那个90年代，就是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吸毒，其中一个最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 Iron Man 的那个 Robert Downey Jr.、他90年代是吸毒吸到就是经常进入到那个什么监牢啊，然后又经常被那个媒体，就是人家都是觉得他应该不可能再翻身的了、 就娱乐记者不用去其他地方，就在监狱外面等着、 就是人家也是觉得看准他已经不可能再翻身的呢、不可能有人再找他去演戏的。但是他就拍了之后也是慢慢拍了，从之前一些小角色再重新开始、然后现在拍了 Iron Man， 也是去年今年的那个这个福布斯的那个演员里面是第一名的这个收入、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你还是有这个才华在的，你重新演电影的话，我觉得好莱坞比较看这个了。我觉得不是 看实力， 对。 而且我说句实话，我觉得就是危机公关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做声，然后靠时间、就是你就是靠时间可以磨灭一切，可以冲淡一切。 我们看宁财神这个事情发生的本来就不久远啊、然后在刚刚我也说了，就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再次出现在某个歌星的这个新专辑的发布会上，但是红毯上呢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媒体对着宁财神再次出现就一顿狂拍、然后宁财神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还活着，一会儿我们下面聊、然后周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社交圈的媒体，比如说像姚晨啊，都发微博说老财要说到做到，然后大家好像都没有丝毫的责怪他的意思，但是给予了很温情的鼓励。 因为我做过大概不到一年时间的娱乐记者在内地、 是吗？ 你就会发现你出去采访的时候，即使有一部新剧要上，明明其实这部新剧的焦点就是这部新剧今天搞一个活动是来宣传这部剧的、但里面只要出现有一个焦点或者争议性的人物出现的话，其实在会后的那个媒体采访上没有人会去问导演说你这部戏主要讲什么呀，然后那个有什么亮点，所有人都会针对那个人，不管那个人是正面还是而且其实更多负面的会更吸引人，你做出来的那个版面的话大家会更愿意看。 是的，所以这个本来吸毒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案件、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张默吸毒就是他个人的案件，但是现在发现比如说宁财神吸毒，他好像不仅仅是他个人了。如果张默之后出来，他就不仅是受到冯小刚的这个电影的一个邀请，或者是受到张艺谋的电影的邀请、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们出来以后商业价值变得更高了呢？而且现在大家对于像吸毒这样的一些事件，网友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就是一个八卦， 非常非常的轻松，法律上的犯罪很轻松的就可以抹去了，甚至给你的演出的经验可以加码。那宁财神他8月1号的时候啊，他就说，就是有他发的微博里面有3种评论，第一个就问他说你出来了吗，还有第二个就问龙门镖局2什么时候播，第三个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回非诚勿扰。有一些人甚至建议他复吸，就是再次吸毒。那这种我相信就不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了，而是觉得说大家觉得啊、哦、吸毒只是为我的演艺生涯再加一个砝码。你们觉得正常吗？ 他因为我觉得宁财神，我之前其实对于他的那个认识其实并不深，我也是因为 因为吸毒吗？ 对，我觉得他因为还是他有那个价值在，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有商业价值， 对啊，编剧。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因为他也不是明星，就觉得他只要应该 你痛改前非， 对、啊， 而且当当时被抓了以后，第一反应他的道歉是给人诚恳的感觉的。他只要不是下面一年之内又再一次吸被抓的话，我相信就是舆论和社会的一些就是 只要不要被抓到， 对， 只要不被抓到就是一个就像最近的这个郭美美的那个形象，比如说现在在就是电视里面的一个悔过，你觉得对于大家有正面的意义吗？ 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故事还蛮传奇的，可以拍成什么电影之类的。 那他有一部叫什么我是郭美美的电影，但后来好像没有给上映。他有拍，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如果他就是出来了以后，你觉得他会更火吗？ 这个有点难说，因为我觉得他始终只是因为那个在那个微博上面炫富，所以而走红的。他没有一个十级的什么代表作或者作品之类的，我觉得很难就会变成说，如果他的那个他没有在炫富啊，或者是干嘛的，他就很难有一个焦点让人家去发掘去讨论。 我们看到同济大学有一个法学院的教授，他就说无论是名人还有谁谁谁好，反正如果发现沾上毒瘾的话，就除了接受法律的惩罚，他就说大家我们应该建议果断的取消关注，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惩戒措施才会变得更加的严苛，他们的这种商业价值才会被抹平。你们觉得这个在中国这样现实吗？ 我觉得他说取消关注这个是以一个 微博 对，就是取消关注微博这个是以一个很高道德的一个去审视这件事情，但是一般可能真的很八卦的民众就是说啊，我真的想看他到底今天要在干嘛的。 我觉得取关这件事情对他们影响倒不如，如果真的出了这样的事情，媒体报完以后，就是媒体爆出这件事情以后，所有媒体封杀他，不要让他的后续新闻再继续有报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会更害怕的，就是曝光率瞬间减低。 但是媒体也是， 但是对啊，就是 媒体就是很 但是媒体现在是按照市场的这个走势来进行自己的一个选择，好，所以现在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坑爹的这个新二代的现象，他们虽然在坑爹，说不准以后会比爹更红，这个也是说不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儿要回来讲讲最近非常火热的《爸爸去哪儿》，其中就是典型的新二代的这个教育又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两岸三地的教育方法又有什么不同呢？休息一会儿来见。 每打开你微笑就会感到奥妙，总被鬼主角，你怎会这么好心，怎么关心我生活好不好，就知道你想耍我，我有把握，其实你想打我，还是快点闪，别让你踢一脚，还以为跑掉人多的地方我就逃得掉，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逃得快一秒，众人面前难跳，如果扮得尴尬，你这种阵法没人受得了， 欢迎回到我们的三 D 化新闻，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我是丁丁， 我是 Rebecca 啊。我们今天在聊的是关于张默吸毒的事件，吸毒已经是不是第一次聊了，但是我们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也会延展到这个社会，甚至是延展到这个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张默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包括他的母亲，我们也回想到了李天一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和他出事以后出来的一些反应。那最近最火的这部综艺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不仅在内地很火，在香港其实也挺火的。那大家都开始讨论里面啊，因为他有香港的爸爸，有内地的爸爸，也有台湾的爸爸，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同的，不一定能够代表那个地方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点点滴滴啊，来比较一下他们的教育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俩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这个综艺节目啊？我知道 Rebecca 我没看过，但是我了解，我非常了解。 你对比一下你在加拿大受到的教育，你觉得中国的这个中国的父亲对于小孩的这种态度有不一样吗？ 因为现在香港的我觉得都是直升机家长， 直升机家长 什么叫直升机？ 就是 helicopter parents， 就是他们什么事情都会帮你安排准备，然后他不管你去什么，就算你进大学面试啊，或者是你出来找工作，他都会在旁边跟你就是准备一些，就是很怕他会什么吃亏干嘛的， 随叫随到。 对，然后我之前还有看过新闻，就是九十后的一些什么年轻人去那个面试的时候，都会说我妈妈说啊，我什么什么就是比较擅长什么，可能我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自己的一个 自我的主见， 依赖性比较高。 对， 嗯， 那些什么中三呢还不会怎么绑鞋带的，现在很多这样的新闻。 我知道香港有一些课是教小孩绑鞋带的，就为了去面试，哦，还要怎么钉微波炉，还要怎么就是什么背书包啊之类的， 就 反正 私下的那种报名的课程。 他就是有一些辅导班，就是专门干这些事情，因为就是他知道你面试的过程中可能会考虑考察你的能力。 独立 然后我就想到你刚刚说的这个直升机家长，把香港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会冲过来说，哦，我来。 对，嗯，现在我觉得香港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我觉得 是吗？ 像我小时候，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欸，在香港长大的话也会，就是， 你爸妈也是直升机。 对，但是变成如果我去到加拿大的时候，反正就是大家都好像反正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要这样做，就是随便找个公立学校然后丢你进去，然后你就是自己要念的就念，不要念的话， 放养式的一个教育。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之前李天一出事的时候，他妈妈会出来说他本质上是一个好孩子，嗯，对他有这样的一种辩护。但是我相信如果放到国外 Justin Bieber 他的爸爸应该不会说He's a good kid 应该不会这样讲， 他也应该要自己辩护一下。 对，好，丁丁，你看过这个爸爸去哪儿，而且我知道你很热衷啊，所以在你看来，你看到里面的这个父母之间啊，就是爸爸没有父母了，爸爸之间的一个教育，你能看出差别来吗？ 我说句实话，刚刚我第一次听那个 Rebecca 提到香港这边的直升机教育，但是作为爸爸去哪儿第二季里面吴镇宇算是香港爸爸的代表，但是他却一点都没有直升机感觉。我感觉他让他儿子特别的独立，任何事情包括他儿子摔跤还有系鞋带上厕所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帮忙。 西式的一种教养方法。 对，但是我听说是有一个段子，是因为吴镇宇算是老来得子了，他50岁左右的时候才有这个儿子，然后他有说如果他最多再陪儿子20几年，所以说等到他儿子20岁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就打比方，所以他想让他儿子尽快的独立起来。 而且我觉得妈妈跟爸爸的这个在教育上面的 involvement 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嗯， 妈妈可能就会比较 生活方面的， 对，嗯，然后爸爸可能就是一些道理啊或是一些什么， 因为那个里面就是5个小孩嘛，就是典型的星二代， 对， 对不 对， 对，而且他们5个爸爸自己的这个遭遇啊或者是名气其实都有差别的，包括像吴镇宇，他我估计他陪他小孩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 所以当他这个记者在问他小孩说你最喜欢谁，他说妈妈，姐姐爸爸， 姐姐是 后来才搞清楚家里没有 姐姐， 原来 是 工人姐姐。他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亲密，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新二代就是他们的父亲跟他们的小孩之间没有那么的亲密，对他们的这个影响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不仅仅是生活上可能非常的少，但是外在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对他们偶尔的这种比如说出去秀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又会这个影响很大，因为你知道会产生很大的舆论的影响压力。 对，因为我看就是上一期的时候陆毅有做最后30分钟的那个花絮的时候，他就有说他就是好像有生完贝尔之后中间有1年的时间他都不想出去工作，然后就专门在家带小孩。那我觉得这种可能相对来说跟孩子相处时间会比较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陆毅应该是非常宠爱贝尔的，所以可能在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贝尔是那种如果想要什么他就一定要拿到的那种。对， 我们看这个几个小孩3岁看到老嘛，其实现在大概能够摸清楚他们的一个个性。 对， 比如说像黄磊的小孩多多，黄磊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像老师型的家长。 对， 就他把中国所有的传统美德都体现了出来，而且多多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乖巧的小女孩， 就非常懂事。 对， 对，但是你也有人说觉得就是因为太乖巧了有秀的成分，那 Feynman 就像你刚才你说的，吴镇宇给他的完全是西式的那种独立教育，他很有男子汉气概，然后是贝尔有那种天真无邪小公主的样子，要什么得什么。 对， 那还有谁，还有杨阳阳，我觉得他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教育方法。 我觉得杨阳阳应该是遗传了他爸妈就比较内敛一点的 性格比较内向 害羞。 我看到网上有人分析是说他的妈妈对他的影响力可能会比较的大，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表现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些好像缺少保护，因为他爸爸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久。还有谁啊？ 我觉得曹格家的两个孩子也比较西式的一个教育。 对对对，他的爸爸跟他们之间完全打破了我以前对曹格的印象，我以为他一直是坏坏的一个男孩子这样的形象，但是他看到他跟他的两个小孩完全是那种平等的朋友式的一个交流。 你家不是说生小孩就会改变一个男人的性格， 也应该真的会有了。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些坑爹的星二代。我相信从《爸爸去哪儿》看到这些父亲们，这些星级爸爸们对他们的孩子的一个教育，应该他们的孩子不会再坑爹了吧？ 对，我觉得还蛮有正能量的。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三D化新闻就是这样了，再见， 拜拜， 拜拜。